金日成综合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5月9号和10号举行。本次讨论会主题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医学农业发展，有数十篇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科技论文发表。讨论会开幕式9号举行，由金日成综合大学干部、教师、研究师和外国大学教授参加。讨论会分为生态环境保护、生命科学与医学农业等小组举行。讨论会10号降下了帷幕。